《约书亚记》旧约第二章的。当下乱的儿子约书亚从甚亭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来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阿摩利王西宏和昂，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请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追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誓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追在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的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们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誓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铜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乱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 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今日我哋好高兴啊，有洪信强牧师佢而家喺香港为我哋喺网上正道分享一个题目系得神喜悦的信心，交俾洪牧师。 好，大家平安。当我哋嚟到读呢段圣经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嘅印象？记唔记得我上两次咧就讲咗约书亚记嘅第一章啊？吓，特别咧第一章咧讲到咧，神嘅吩咐要点啊？进入迦南地系咪？耶！咁、迦南地系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系好丰富嘅一个地土啊！咁跟住咧，我又讲多堂道咧，觉得进入迦南地咧，系其实都几多人惊嘅。尤其是約書亞，他要承擔這個呢，真是摩西的職責的時候呢，真是很，即是我們叫做呢，即是心裡面會害怕的時候呢，就是裂啦，是不是？那但是呢，我又講了堂道是什麼？要剛強壯膽，是不是？那其實呢，講完第一章的時候呢，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感受啦，其實很快脆就立刻已經可以進入到第三章了。第三章講什麼？第三章就是直头就是进入迦南地，是不是过这个的约旦河、但是呢圣经里面很得意、就要将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呢插入了出来，插入了这个第一和第三章的中间、其实你想想，如果不要第二章有没有问题？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既然第一章神已经吩咐了百姓有预备了，是不是官长又预备了，约书亚都预备了、跟着呢又、鼓励他刚强壮胆了，所以第三章呢就立刻挥军直入了，是不是？所以呢拎走了第二章其实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要插这一章的圣经在这里呢？那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里面那个主角了、里面的主角，人物的主角，那肯定就是什么？我哋知道啦，就係、是、咧、这个嘅一個人叫做拉合啦，係咪啊？讀完之後咧，如果都唔記得咧，就即係打手板啦，係咪啊？咁啊，多謝 Jenny 咧咁好心機讀曬成章聖經。其實我忘記咗咧，可以唔需要讀曬成章嘅，都好嘅。OK， 讀神嘅説話咧，係讀多讀得係好好啊。係啊，成章聖經其實主要就係講拉合，講拉合啲乜嘢嘢啊？講拉合嘅就係、是即係有啲咩嘢值得我哋今日好喺走呢條天路裏面呢係要嚟到緊記嘅。咁你就咁睇完呢張聖經嘅時候呢，即係又都有好多個可能反省，係咪？但係其實最重要呢，我哋睇返乜嘢喺新約嘅聖經裏面呢，就俾我哋一個好清楚嘅注腳。新約聖經裏面呢，喺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嚟講到信心嘅人物，係咪？喺第六章，喺第六節話俾我哋聽咩？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必须信有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然后呢在第三十一节怎么说？拉合这个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的灭亡。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是不难发现什么？其实第二章神要我们什么？知道拉合的信心。而你读完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会给他一个题目，他就叫做得神喜悦的信心。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你真的会看到一个人他怎样能够得神的喜悦，在他信心的功课上高，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学习。因为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圣经罗马书话帮我们听什么？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从信心那一步呢开始走这条天路。但是其实我们继续要什么？以至于信，去继续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是继续要用信心去走的、直到走完为止。而这种信心在多方面有不同的操练，而在拉合的身上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得神喜悦的信心是怎样。当然我很快脆给一个大纲你看到，就是你会看到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有几方面。第一样东西，他听见就笃信神。第二，他活出了真的信心。第三，他的信心影响了别人。第四， 佢持守信心系到底，而最后咧，佢系得神喜悦性嘅明证系点样样？所以当你要写笔记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从呢几点咧，咁嚟到听下透神透过圣经里边咧，对我哋呢啲嘅信心咁弱小嘅人咧，咁有一个提醒。OK， 咁当然第一方面咧，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话俾你听，神听见。神这个侍女拉合听见就笃信神，我们不会读完了、啊、但是只听到呢第九节那里怎么说、啊、他这个拉合见到这个探子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好了，我问大家了，为什么他说他知道呢？很明显他一定是什么听回来的，是不是？咁一路以嚟，以色列人真系喺出埃及、过红海呢啲咁伟大嘅事迹，相信亦都系震撼咗列国，系咪？当时嘅列国啦，啊，咁然之后咧，呢啲嘅即系所谓嘅故事咧，一路传到咩啊？传到拉合嘅耳中，传到拉合嘅耳中嘅时候，佢就知道乜嘢啊？原来佢知道以色列人要入迦南地，因为点解？神就要将啲特地嘅赐俾佢哋。咩意思啊？即系话佢确信有啲嘢，而确信啲乜嘢？佢好明显就系佢确信神嘅应许。哇！一个人佢能够确信神嘅应许嘅时候，这个信心就比佢能够咩更有力咁嚟去走人生嘅路。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哋教会虽然细系咪啊，前面嘅路我哋点样走，我哋唔知道。或者我哋嘅人生有时候，我哋点样走，我哋都唔知道。虽然而家咧喺人睇嚟，咦，疫苗咧好似帮到啲啦，系咪啊？又或者咧，可能咧就更加咧系可以咧，经济又可以开始咧复苏啦，系咪？等等啊，我哋会睇呢啲嘅现象，系咪？但系其实整个世界嘅变化，我哋系唔知道点样啊。所以南韩又突然间又爆发翻起好犀利嘅疫情，系咪？等等啊！以前我哋覺得台灣咧就真係啊，成日都誇口或者係唔係誇口就話，哎，我哋係零本地零感染嘅，係咪啊？誰不知而家嘣又跳翻高，而家慢慢先減翻，係咪？所以有陣時候我哋走呢條人生嘅路嘅時候啊，唔係淨係睇呢啲嘅現象，我哋需要乜嘢？去睇翻神佢自己應許，即使喺呢個世界有好多嘢唔如意嘅時候啊，如果你信得過神嘅時候，神係點樣？一样会带我哋经过，系咪？啊，第二章第十节话咩？因为我们听见呢四个字系好重要啊！佢听见乜嘢？听见又话点样使呢啲以色列人过红海？点样嚟到代约旦河东嘅两个王阿摩利王西王同埋恶，将佢哋进行杀呢、这个毁灭？佢就好清楚知道咩？神系要将呢个应许嘅地咧，系俾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今日，我哋更应该比拉合系应该更加相信神嘅应许。点解？我哋有圣经系咪？我哋有佢哋嘅见证，神点样嚟到经历神？佢哋点样嚟到经历神？咁我哋亦都乜嘢？应该喺我哋信心嘅功课上高，听到呢啲咁多嘢嘅时候，我哋更加咩？更加嘅扎实系咪啊？所以呢个确信第一样嘢好重要，就系、是。确信神的应许。第二样嘢，佢信神的作为啊，唔单神唔单只有应许，佢亦都有神的作为。佢神的作为系点样啊？佢自己经历到嘅，我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冇一人有胆气。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一个人佢认识神好多个途径，咁但系。你睇唔睇到拉合佢认识神嘅途径系咩啊？透过佢听翻嚟，佢听翻嚟嘅时候，佢而且系摆喺心里边。佢摆喺心里边点解？因为佢认识咗呢个神。佢话系啊，边一个神能够可以带领我走人生嘅路咧？点样能够可以帮助我面对人生嘅困境，或者咧唔如意嘅事情，甚至一啲嘅所谓咧我哋突然间突发嘅事情、意外嘅事情，系咪？佢话乜嘢？我相信嘅神就系呢一个神系上天下地嘅神，话呢一种嘅信心，我相信的而且确系我哋需要咩啊？ 需要嚟到谨记嘅，系咪？你如果相信我哋嘅神系上天下地嘅神嘅时候，就信得过咩啊？咦，既然上天下地都系佢管嘅时候，咁我哋去到咩啊？天涯海角嘅地方，我哋都乜嘢啊？捉住佢，让佢带领我哋人生嘅时候咧，我哋就咩啊？就不一样啦，系咪啊？但往往就好似头先我哋姊妹弟兄嘅分享嘅诗歌嘅时候，我哋都系咩啊？冇捉住呢本掌管明天嘅神，系咪啊？啊，所以呢个拉合俾我哋睇得到佢个确信系好清楚，系咪？啊，佢信神嘅作为，啊，而且信咩啊？信咩？信呢位神系上天下地嘅神。咁呢个咧就系俾我哋去思想啦。咁我你会谂，咦？拉合佢除咗听到之后，凭乜嘢去信？佢凭乜嘢去信？啊，其实就系听翻嚟，同埋用信心。约翰福音二十章有一个例子，就啱啱好相反。二十章就讲到一个人，就是，多马，我哋都识佢系咪？多马佢嘅特别咧就系咩？多疑啊嘛，系咪啊？二十章第廿五节嗰阵时候，啲门徒都见到耶稣复活啦，唯独咧多马就未见到耶稣复活，系咪？啊，跟住咧门徒同佢讲嘅时候咧，佢点讲啊？多马咧就话，除非我亲眼看见。哇，佢嘅要求好高啊！吓，唔单止系亲眼看见，佢话佢手上嘅钉痕啦，睇到之后咧，仲要我用我指头咧，要探入嗰个钉痕，甚至咧，佢话啊，谂翻起耶稣嗰个肋旁被刺穿嘅，我都要乜嘢，伸只手指督入佢嘅肋旁，啊，俾我感受得到系真系啦。咁如果唔系咧，我绝不相信。呢个信系咩啊？系凭眼见啊！但是跟对比拉合的信是很不一样，是不是？拉合的信是听见就信，所以这种信心啊，给我们看到什么？当我们主耶稣回答多马的时候，因为知道他这么软弱，好啦，我向你显现多一次啦，啊，然后呢对多马说，你摸下我啦。那时候多马敢不敢摸啊？梗系唔敢啦，吓到鼻哥窿都冇啦，系咪？就苦伏佢嚟到拜耶稣，甚至要称耶稣系咩？系我嘅神，哇！我嘅神，所以你好清楚睇到咧，多马佢喺呢个时候咧，佢就明白自己嗰个嘅真系不是啦，或者系啊唔应该咁样谂主耶稣，应该过往听过耶稣好多嘅真理，见过耶稣做过好多嘅神迹，系咪？佢应该真系信得过耶稣佢讲嘅，佢复活嘅时候。一定都会复活。而家门徒见到复活，点解自己唔信呢？耶稣讲咗个说话，好大提醒。第二十九节点讲啊？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日当你同我走呢条人生嘅路嘅时候，我哋系凭咩嚟去信？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话：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是看不见之事的明证。因着这信心，古人得到了称许。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随的是看不到的神，而将来的事是怎样我们都看不到，是不是？天堂是怎样样，我们大约在启示录都知道是怎样，但是一定都不是好像启示录所形容的所谓实体啊，玻璃海啊，又或者是珍珠的门啊等等，是不是？究竟将来我们很多东西都好像很含糊，是不是？但是我们信，为什么？我们信就是因为这位的神值得我们信，还有我们认识了真理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不是凭眼见，是凭信，眼见就不是信。所以今天当我们走人生的路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看不到，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什么？存着信，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到很多这些信心的人物，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听到吗？他们看不到，就是他们这个的应许地是不是真的给他们，或者是不是真的入得到，他们就死了。但是他们信得过神一定会带领以色列人是入应许地迦南地，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去看回真的 格拉合呢个信心嘅时候，佢真系乜嘢？俾我哋一个榜样。我时时都有一节圣经提醒我，《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请听我读。佢话：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呢句说话系真系好似好唔通过理性系咪啊？通唔过？哇，唔系啊嘛！我哋人好多时候顾念嘅系睇得见噶嘛，系嘛？眼见为实啊嘛，啊！但正经点讲？我哋唔系啊，我哋所顾念嘅唔系看得见嘅。点解？因为看不见嘅系永恒嘅。啊，神为我哋预备永恒嘅天家，神为我哋预备永恒嘅赏赐，永恒嘅产业，神为我哋预备。这个真是这么美好的将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凭信。所以今天当我们会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有些什么东西我们看得到好像呢不是很顺眼，看得到好像呢搞不定，是不是？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有一位无形的手，这位神是拖带着我们走人生的路。因为虽然我们看不到他，我们信他是拖紧我哋走人人生嘅路啊，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啊第十二节，保罗当佢走到人生嘅末路嘅时候咧，因为佢被人拉坐监啊嘛，系咪啊受苦啦嘛，甚至佢都知道乜嘢，佢就嚟冇命啦嘛。但系佢讲句咩说话？佢话我也受这些苦，但系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他真的会出这种信心，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看不到，因为前面好像很灰，是不是啊，就来就要斩头了，就来就要殉道了。但是他知道的，他所信的，他就有信心去面对，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在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拉合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信得清不清楚？有时要问一下自己好不好？是不是人信你就信？是不是你的信只是很肤浅嘛？哦，因为我有病啊，神医好了我就信啊。那如果有一天你又有病的时候，哦，这次神没有医你了，那你确不确信？你是不是看得到你先信？哦，神帮过我，所以我信他。如果神不帮我的时候，这个神呢即好像不是挺可信，这个很值得我们呢去反省，是不是？得神起的信心不单只是听见就笃信神，第二要活出来。你说信话信，那要活出来才得过。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看回拉合，他真的有一个活出来的真的信心。因为为什么？当我看圣经的时候，那两个探子来到真的来到入了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找地方住呢，那么很聪明的找了一个呢很多人经常出出入入的地方，就是呢拉合这些妓女的家，是不是那么去到家的时候怎么这些风声呢已经是传到呢就是这个耶利哥王啊，哇，那么很多人怕我，那么真的要躲起来了。圣经告诉我什么？当这个女人接待这两个探子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她就将这两个人收埋了，是不是？收埋了不得已。当那些人差来了问这个拉合的时候，喂，怎么样，你见不见到那些探子啊？拉合怎么说啊？她说我不知道。不单止一次说我不知道，第四次这么说。第五节也是这么讲，我不知道。所以今天当我们去看拉合的信心的时候，他怎样活出这个信心，我们就会说会不会是因为拉合他见到这些的拉探子的人他讲了大话，所以他信心就是根据这样来活出来的了，是不是呢？是不是因为他讲了大话这个行为呢？所以有些人说他这个行为呢是因为保护了这个探子，所以讲大话呢都是可以接纳的啦。有些人就是这样讲的，有益建设性的大话呢讲是没问题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所以有啲人话，喺急难时所犯嘅罪就唔算系罪噶嘛，呢个唔得了啊，系咪啊？急难时所犯嘅罪唔算系罪，咁你罪嘅定义系点样咧？又或者你话唔系啊，拉合，佢喺呢一个咁嘅情况底下，佢有冇立心嚟到欺骗嘅动机嘅啊？一个人如果冇立心欺骗，只不过咧即系情急至生嘅时候咧，就话又话俾呢啲探子听，佢唔喺度啊，咁啊保护咗呢啲嘅探子，系咪咁样咧？呢个都唔可以你都要接纳，系咪啊？我哋作为基督徒嘅时候唔可以选择话犯小罪就唔算系罪啊！咁如果你知道呢个世界咧系咁噶嘛，系咪啊？犯小罪就唔系罪啊！所以最近咧，你美国咪有一单呢个喺加州咧唔知有冇睇新闻喎？你嗰单新闻系点啊？佢话如果你咧偷嘢咧系偷少过950蚊上限咧，就系小罪咁啊！所以咧搞到咧当。立咗呢个例之后咧，哇，好多单偷嘢，好多单呢啲嘅劫案啊，系咪啊？因为哇，话到明呢啲系小罪啊，唔会点样罚噶啦，系嘛？哇，咁所以咧，即系糊里糊涂，我都觉得，即系啲法官点解会咧，即系批准呢啲咁嘅所谓小罪就唔算系咩？就唔系即系咩罪系咪？但系圣经唔系咁睇嘅，圣经唔可以话你做咗好事就可以讲大话，系咪啊？因为点解？因为圣经里面咧，耶稣基督讲嘅说话好清楚啊嘛。马太福音五章，耶稣点讲啊？37节，你哋嘅话是就说是，跟住咧不是就说乜嘢？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哇，呢个几严重喎，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走人生嘅路嘅时候，我哋睇到阿拉合佢活出嘅新信心，一定都唔系基于乜嘢？基于佢讲大话。呢一种嘅真系表现啦吓，咁系乜嘢地方佢活出咗真嘅信心？咩地方？佢活出嚟地方就系睇到，就系第四节话，但那女人已把两个人藏起来。嗱，呢一个就系佢信心嘅行为啊。嗱，圣经里边好清楚喺希伯来书11章嗰度有个注脚啦，你睇翻注脚，你先明白。有支持我呢个论点嘅喎沙一字点讲啊？佢话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睇唔睇到啊？佢信得过神，既然系将迦南地系俾个以色列人嘅时候，而呢个探子入到嚟迦南地嘅时候，我应该点啊？要好好地嚟到接待佢，保护佢所以咧，佢系和和平平嘅接待探子，呢个信心嘅行为。就是表现出他是真的信心所以第一是什么不是因为他讲大话是因为他什么接待了探子这种很重要用信心去接待探子就好像圣经告诉你当我们来接待人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不知道原来呢你是因着爱神因着呢神的教训去接待人的时候呢神可能就被你接待天使都未定是不是但无论如何我们跟神的道去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回拉合他这种的接待探子将他收藏埋不单止将他收藏埋还保护了他因为为什么啲探子被查出来的时候就不得了啊所以呢要将他收得好好地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去看到这个拉合信心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什么他甚至话埋给探子听哇！我哋迦南人咧好惊啊！哇！你话咁样样得了？自己系迦南人，又话俾以色列人听，我哋迦南人好惊，即系咩啊？穿咗煲啦嘛！穿咗煲嘅时候，真系自己都死紧嘅话，但系佢都系乜嘢？佢就照真系喺神面前佢嘅领袖话俾呢啲嘅探子听我哋迦南人好惊啊！所以你入嚟要得呢个应许地嘅时候咧，一定都掂噶啦所以你睇唔睇到啊？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是真的信心因为他信得过神呢 是什么是他所依靠的。跟住我们看到他不顺从耶利哥王因为为什么耶利哥王听到 有探子来到这个耶利哥了所以他就派人去侦查派到了真的找到去到拉合这个家了。但是呢他什么他宁愿讲了大话不顺从耶利哥王都唔愿意咧，将呢个探子嚟交出嚟。佢宁愿乜嘢？顺从神。呢一个就系咩？顺从 神是胜过顺从这些所谓的不信的王，是给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功课。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看回这个的拉合的时候，他真的这样来到表现出来，就是说什么话给这些打耶利哥法王打发去见拉合的人听，说啊，你嗰啲你所揾嘅人咧，果然系嚟到我呢度啦，诶，但系走咗咯，我都唔知去边度嘛，咁啊，甚至咧就系点啊，话俾你听，啊，你哋咧边度我哋唔知啊，啊，你快啲去追赶啦，啊，就追得上啦，将佢哋咧调虎离山啊，咁啊，真系等佢哋走得好远啊，以至到咧就唔再嚟到去咧，啊，真系嚟到揾到呢啲嘅探子系咪啊？甚至到点样啊？啊！佢係真係話俾我聽，佢會取得真信心呢個行為咧，係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榜樣，係咪？因為當呢啲嘅啊探子話俾佢哋話俾拉合聽，好啦，你救咗我哋，我哋都乜嘢按你嘅所願嘅，將你哋同埋你嘅家人都救。然之後咧話俾佢聽，你要將呢個朱紅線嘅繩抌喺窗户嗰邊，而喺第呢一個嘅好清楚聖經裏面話俾我聽乜嘢？第二章嘅廿一节话咩？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咧就打发他们去，把朱红色线系在窗户上。你睇唔睇到啊？呢个拉合佢真系咧系活出咗真嘅信心，因为佢系照住乜嘢？照住探子嗰个嘅吩咐，将到乜嘢？将到呢个朱红色线嗰个嘅真系嗰个嘅绳咧，就将佢抌摆喺乜嘢？摆喺窗户外边，咁呢？其实咧真系要凭信心嘅，因为放咗你走，哇！咁啊，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兑现嘅？因为好明显就系乜嘢？呢一个耶利哥城都系你哋要攻打嘅一个嘅城市，系咪？但系呢个拉合好好啊，信得过神系会救佢，系咪？而雅各书咧就俾个注脚我哋系咩啊？佢话拉合嘅信系因行为称义。然之后更加讲一句话，身体冇灵魂系死嘅，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有阵时候咧，就我哋读雅各书嘅时候，好唔明白乜嘢。哇，会唔会个圣经里面同我哋因信称义咧系相违背咧？咁所以有神学家咧就甚至咧唔要读雅各书，其实唔系咁嘅意思。我哋一定都系因信称义，但系呢个信心系有真嘅信心嘅行为去托住佢。所以好多人咧口讲话信耶稣，咁你要睇下佢系咪真系有信耶稣嗰种嘅表现啊？系咪啊？即系如果佢信耶稣，佢又冇真系将耶稣摆喺心里边嘅时候，又冇向耶稣祈祷认罪悔改，系咪啊？然后平日咧又冇地嚟读神嘅说话嘅时候，真系又唔系以耶稣基督为主嘅时候，咁啊真系弊啦，系咪啊？咁呢一种嘅信心，只不过系咩啊？可能即系头脑上嘅信，或者系咧口讲嘅信，系咪？而喺实质上嘅行为里边一啲嘅表现都冇。所以今日当我哋要省察自己嘅时候，我哋要睇下究竟我哋今日嘅信有冇活出咗嚟啊？呢一种嘅信心先系神所喜悦嘅，系咪？呢种真嘅信心神系真系提醒我哋好大，系咪？我睇翻一个报告就系咧。全球洛桑运动，我哋都知道一个好出名嘅，即系时时咧聚集好多嘅基督徒嘅领袖开嘅呢啲嘅一个大会啊。佢哋开大会就商讨究竟我哋前面嘅宣教系点样样啊？喺呢一个2018年一个比较新啲嘅一个嘅洛桑嘅会议咧，佢哋一商讨嘅议题你知唔知个议题系咩咧？佢话我哋今年咧，应该系而家嚟紧呢几年咧，我哋应该向每一个基督徒传福音。咁你睇到呢一个议题嘅时候，啲咩感受啊？唔系嘛？向每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点解佢哋要发起呢个主题咧？下底黄色就睇到啦。佢话因为挂名嘅基督徒将成为另一个宣教嘅目标，每个教会传统嘅宗派、神学嘅潮流。以及文化背景都有呢一群嘅人嘅踪影，我哋睇到嘅时候，你有啲咩感受啊？咁所以有传道人话系啊，喺每一间教会里边咧，都有唔少人咧系唔清楚得救嘅。咁佢只挂名就话基督徒，但系如果唔清楚得救嘅时候， 即系话未真真正正重生嘅时候咧，咁你话要唔要同佢向佢传福音咧？我呢个系唔好大家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希望咧，我哋恩福嘅恩福之家里边咧，都冇一啲净系话咧，翻咗嚟教会好耐，净系听道啊口讲啊基督徒，就系冇喺呢个信心嘅行为上高冇一活出嚟嘅吓。听完道之后拍拍手就话知你啦，今日我就过我自己嘅生活啦啊！耶稣都唔知喺边一度系咪啊？咁但翻到嚟教会嘅时候，就有耶稣啊，系咪？话呢一种嘅信心咧，可能就系好似洛桑运动话，我哋要同你传福音噶咯所以呢一种好得人惊喎。你以为自己得救，其实唔得救嘅时候咧，系更加乜嘢？更加要反省自己啊！所以今日恩福里边有冇啲咁人啊？如果冇，我哋感谢神，系咪？我哋更加需要将个信心嚟到去活出嚟因为咧，事实上咧，生命冇改变嘅时候咧，揾唔到一啲圣灵果子嘅时候咧，咁呢一个系好值得我哋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嘅警惕，系咪我哋真系要活出呢个真嘅信心嚟，真嘅得神喜悦嘅信心，唔单止活出真嘅信心，而你睇拉合嘅信心，有第三方面，佢嘅信心系影响咗别人。点解咁讲咧？因为当我读圣经嘅时候，读到23节同埋第24节嘅时候，圣经话俾我哋听，呢一个探子被放咗出嚟之后，就走翻过去咧，就向约书亚嚟到汇报啦。向约书亚汇报嘅时候咧，话俾佢哋听，哇啊，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咧系交喺我哋手中哇！咁然之后咧，圣经又话，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咁呢啲说话边个讲噶？系拉合同我哋讲噶嘛，系咪啊？拉合同我哋讲，我哋迦南地嘅人咧，心都消化啦咁啊。咁而呢啲探子系点啊？当佢嚟到听咗之后，又摆喺心里边，然之后咧，亦都系信乜嘢？信呢啲嘅居民咧，全都系个心都消化，甚至咧，亦都系信乜嘢？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我哋手里。点解佢咁讲？就因为拉合影响咗佢哋啊，所以。拉合嘅信心，我觉得好微啊，因为点解？佢影响咗呢个探子因为佢影响咗呢个探子之后咧，点样然之后咧就同佢嘅家人咧咁嚟到去讲啦，以色列人快要入迦南地啦，我哋都有机会咧得救嘅，不过咧就要照住去做，你哋快啲嚟晒我屋企，因为点解？我屋企咧抌咗条红色线喺窗外边。将呢啲以色列人打入嚟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唔杀我哋噶啦，救我哋噶啦咁你话啦，如果你系拉合嘅家人，你信唔信拉合啊？其实都好难信喎，因为点解？拉合你系妓女嚟嘅，妓女又最中意讲大话噶嘛，系咪？又氹啊，又西啊，引诱啲男人嘅时候咧，讲埋啲甜言蜜语啦，系咪啊？讲埋啲好听嘅说话，系咪？哇！你系佢家人嘅时候咧，就家人又点啊？你都知道啦，有時我哋屋企人咧，有啲人咧，你都覺得信唔過噶啦，係咪啊？有啲人都話：，我屋企人係信唔過啊，好慘嘅係咪啊？呢啲咁嘅情況啊，咁啊，但係拉合咧，佢能夠影響到佢嘅父母、兄弟，同埋佢所有一切，以及佢所有嘅親屬都領出嚟。睇唔睇到啊？你睇聖經嘅時候，你會睇到拉合佢影響緊佢呢啲嘅家人，因為點解？佢嘅信心，佢係。活咗出嚟嘅时候，啲家人睇得到拉合嗰所讲嘅说话系可信，所以咧就入咗呢个拉合嘅家里边，先能够得救。甚至咧呢啲探子喺第6章咧，呢个耶利哥城被打陷嘅时候咧，将呢啲嘅人救咗出嚟，系咪？救咗出嚟点啊？就将佢哋安置喺以色列嘅营外，咁所以咧使佢哋都能够得救啊！所以今日当我哋睇到乜嘢拉合佢嗰个信心又咁好嘅时候。就好似希伯来书话俾我听咩？我哋既然有咁多个见证人，将云彩围住我哋，我哋就应该点啊？真系去依靠神，咁去走我哋人生嘅道路咁你睇腓立比书一个信心嘅影响，就一个见证就系、是、保罗啦。因为腓立比书我哋知道保罗佢为咗福音坐监，系咪？坐监嘅时候，佢仲喺监里边做咩啊？传福音啊！监里边传福音嘅时候咧，圣经话俾我听乜嘢？佢就影响咗好多嘅弟兄因为点解？第1章第14节话，而且大多数主内嘅弟兄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毫无畏惧。 更勇敢地传讲神的道。一个人传福音传到别人嚟被拉嘅时候，都几得人惊，系咪？但系保罗佢仍然都唔怕，甚至喺监里边仲活出呢一种嘅真嘅信心去传福音，继续嘅嚟话俾人听呢个福音系几咁好。哇！嗰啲嘅弟兄见到咩啊？保罗咁嘅表现嘅时候，就觉得哇！保罗嘅信心，佢所信嘅系值得可信啊，所以就影响咗佢哋，甚至佢哋都咩啊？就笃信不疑，而且系毫无畏惧，亦都系起嚟一齐传讲神嘅道啊！唔怕拉，因为点解？保罗都唔怕啦，我怕咩咧？啊！所以今日我哋睇唔睇到喺我哋前边有一啲嘅已经有啲嘅信心嘅人，佢面对紧人生好多嘅难处啊！甚至咧，真系有啲人为咗信仰嘅缘故嚟到面对逼迫，但系佢哋都持守佢哋嘅信仰。咁我哋咧，我哋岂唔系咩嘢？更加嘅要点啊？效法呢啲信心嘅人物系咪？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保罗写嘅时候，佢话乜嘢？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喺前边有冇啲嘅榜样嘅人，你睇得到啊？系啊，我应该咁样嚟跟随主，我都唔怕。我立时就谂起你哋前任个 pastor 系咪啊 ？Pastor Shirley。佢点样嚟到为福音嘅缘故摆上啊？点样嚟到去走呢条信心嘅路啊？喺带病当当中，仍然都咁爱教会啊！啊，呢个系一个好嘅榜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系咪应该点啊？都系用信心咁嚟到走前面嘅路，唔怕艰难，系咪啊？帖撒罗尼加前书又提到呢啲嘅帖撒罗尼加嘅教会啊，佢哋嘅见证影响紧别人，因为点解？第一章第七节话，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啊！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阿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啊！保罗大大的称赞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啊，我谂到呢度嘅时候，我谂下，咦，恩福信、恩福堂、恩福之家，弟兄姊妹。我哋嘅信心有冇影响别人啊？影响人哋话啊，信耶稣咁好啊，我都嚟信喎啊！哇，基督徒啊咁好噶啊，咁我哋都要嚟到好似你哋咁样嚟活出呢个基督徒嘅生命出嚟。哇，如果系咁嘅时候，咁你话呢个信心得唔得神喜悦啊？肯定得神喜悦啦，系咪啊？啊，我认识一个以前成日听嘅艾德里宣教士，大家有冇听过啊？我信主耐嘅就知道啦，艾德里宣教士影响咗好多人嘅。啊，佢嚟到我哋中国地方啊，佢圣经有人咧形容佢嘅，佢话咩嘢？佢系一位咧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嘅外国人啊！睇唔睇到？因为佢真系摆低佢自己嘅身份地位，甚至咧衣食住行咧都系跟住我哋中国人咁去做喎，系咪啊？佢话佢一位系比中国人更爱中国人嘅宣教士，我读到啲。看到他这个传记的形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惭愧、哦、我都是中国人，你爱不爱中国人、啊、你都爱中国人是吧？但是我们会不会好像他这样更爱中国人的宣教士呢、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宣教的路上高，可能真的不及这些外国来的宣教士是吧、啊、其中一位被他影响的就是戴兆曾牧师，戴兆曾就是戴德生的曾孙嘛，系咪啊？啊，佢咁样形容艾德里啊，佢话中国系佢最爱嘅，佢所领受嘅呼召就系、是、咧，就系、是、服侍呢一个伟大嘅民族。喺神全能嘅计划当中，艾德里牧师喺中国人中间服侍嘅时候咧，长达60年之久啊！哇，这个咁嘅形容真系唔简单啊！因为外国宣教士佢抌低佢自己美好嘅家园，嚟到我哋中国服侍60年，即系完完全全嘅嚟到放低佢自己啊，睇唔睇到啊？啊，所以啊，这个戴兆曾佢点讲啊？像耶稣系我此生追求嘅目标，心愿效法我嘅恩师艾德里牧师，早日使人从我身上看到基督嘅形象。艾德利牧师在戴兆曾牧师的心目当中，这个是像耶稣，所以他说我要效法他、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的信心是怎样，有没有在我们的信仰的事上高彼此的影响， 我有没有影响别人？当我哋走呢条人生嘅路嘅时候，会唔会人喺我哋身上睇到？哇，真系好啦，同你倾偈啊，好鼓励啊！我哋一齐嚟到去面对我哋人生嘅困境嘅时候，我哋系仍然系积极嘅，仍然系点样啊？有力嘅，系咪咁啊？因为你有鞋，我有鞋啊！之后咧，之后讲啲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咧，就系俾自己影响越嚟越灰心噶嘛，系咪啊？咁但系，当我哋走人生嘅路嘅时候，真嘅信心系点样啊？系好正面嘅，好知道我哋点都能够靠主咧去得胜经过啊！所以佢嘅信心，呢、这个亚合嘅信心，影响咗别人嘅时候，都系我哋一个嘅学习或者提醒，系咪？同埋咧，你要睇到亚合嘅信心系点啊？佢嘅信心系到底嘅，因为当我睇圣经嘅时候，这个探子话俾佢哋，话俾个拉合听，要将绳咧系摆喺乜嘢啊？摆喺呢一个窗户嗰度，系咪因为佢话你要咁样做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你话要同要我救你哋嘅起誓咧，就同我冇关系啦咁啊，讲完之后，拉合有冇咁做啊？拉合就咁做，因为点解？圣经话照你们的话行啊，佢即刻就咁做，于是咧，就一路将呢条绳咧抌在窗户，一路等等等等，等到唔知道几时喎，无了期喎，系咪？有时候信心嘅功课难啊，难喺边度啊？难系唔知道几时先至成就啊，系咪啊？我哋成日都渴望主耶稣翻嚟啊，盼唔盼望啊？盼唔盼望啊？梗系盼望啦，系咪啊？主耶稣翻嚟系最好嘅，但系望极都未翻嘅，系咪你话我哋求神帮我哋经过呢、这个疫情啦，点解好似求极都好似咧，即系未得嘅，要即系好似漫长啊，系咪而家先有啲嘅曙光，系咪咁啊，点样咧？即系究竟我哋喺信心嘅操练上，都要学咩功课？其实嗰种嘅持守就系要我哋所学噶啦。拉合就系咁样，拉合佢一路持守到乜嘢啊？当两个年轻密探打攻陷咗耶利哥嘅时候，就将拉合同埋佢嘅父母兄弟一切咧救出嚟啊！所以呢个就系咩？呢、这个就系信心持守到底。所以今日当我哋走人生嘅路嘅时候，有啲嘢好似我哋求神帮嘅时候，好似仲未得，仲未好似即系能够实现，系咪啊？甚至可能咧，好似仲差咗添，系咪啊？但系，真嘅信心唔系净系睇系咪按照自己嘅心意去成就。你话我信得个神，你系可信，你嘅应许一定可以咧带我经过。所以圣经希伯来书提醒我哋乜嘢啊？第十章36节佢话咩啊？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嘅时候。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啊，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欢喜。所以呢种嘅信心嘅持守系乜嘢？圣经里边好清楚提醒我哋点啊？我哋要忍耐，忍耐，忍耐到乜嘢？忍耐到底啊！加拉太书6章，尤其是提醒我哋乜嘢？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哋行善系因着神去行，我有时候就行下都灰心要带人信主，话咁耐都未带到人信主嘅，唔知几时先咧将恩福之家咧嚟到去壮大咧，嚟到更加多人咧，我哋开嗰啲报道会啊，好似咧有人嚟听咗之后又好似冇反应，系咪我哋个人报道去关心啲人，啲人咧无动于衷，会唔会灰心咧？好似咧。喺我哋谂要发展教会嘅时候，系咪神真系俾我哋嚟到有呢间教会咧？做极多咯，唔系咁多人咁但系圣经话俾我听系你咪继续持守咯。佢话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呢啲嘅说话系需要鼓励我哋嘅，系咪啊？哥林多前书15章23、2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噶。我哋系咪咁信呢？我哋点样为主摆上？我哋点样嚟到为教会咁嚟到努力但系好似咧仲未睇到啲嘅 有冇啲嘅好大嘅起色，或者咧有啲嘅翻转啊？但系我哋仍都竭力咁做主公，因为点解？信得过，我哋喺主里边嘅劳苦唔会徒然嘅。咁样嘅时候，呢种嘅信心就系咩？持守信心到底啊！所以今日我哋信心系咪越走越弱咧？你话系唔系？我哋仍都系坚守，而最后呢个拉合佢得到神喜悦嘅名证，佢得到佢嘅名证系好重要，因为点解？圣经话俾我听，佢终于得到神嘅拯救，系咪？头先我所读嘅圣经都知啦，将所有嘅人探子就将我哋救晒出嚟啦，系咪啊？圣经希伯来书11章话俾我听咩啊？拉合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啊！哇，呢一种嘅名证就好明显咧，就睇到系即系神嘅喜悦啦，系咪啊？唔单止系有神嘅拯救，佢甚至被列入耶稣基督嘅家谱喎。你读家谱嘅时候。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读到晕晒但系呢个家谱好精彩，精彩嘅地方系乜嘢？列咗好几个女性，而呢几个女性当中，拉合系被列入嚟呢个家谱里边。而圣经话俾我听，呢个拉合系咩人啊？系妓女啊！因为妓女点可以被纳入为耶稣基督嘅家谱啊？就因为乜嘢？因为佢有信心，佢有信心嘅时候，神就悦纳咗呢个因信称义。以至到咧，佢就咩啊？嚟到去避神，嚟到去真系嚟到去真系应许佢，真能够归入呢一个大卫嘅子孙，呢耶稣基督嘅家谱里边。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嘅话，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氏，波亚氏就系咩嘢啊？就我哋好清楚知道咧，就系呢个大卫嗰个嘅，真系呢一个曾宗祖，呢个曾祖父啦，系咪啊？咁所以咧，今日。当我哋去睇翻拉合，佢系被列入耶稣基督家谱嘅时候，呢个就系一个明证啦。而甚至咧，佢被纪念喺圣经里边，被纪念喺圣经里边，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被神纪念咯，系咪啊？咁你话呢个咁嘅信心系咪好好啊？所以今日当我哋睇希伯来书话咩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悦，因为到神面前嚟嘅人就必须信有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然之后咧，撒下节话咩？拉合妓女因着信就乜嘢？就嚟对被列入喺呢一个圣经里边。所以今日当我哋走人生嘅路嘅时候，我哋要睇到拉合佢能够可以得神嘅喜悦，甚至咧佢见证咗因信蒙神喜悦。今日我哋都系喺走呢条人生嘅路嘅里边，我哋可唔可以见证神嘅恩典同埋拣选？因为佢见证咗神嘅恩典同埋拣选系超越咗佢嘅身份，一个妓女，一个污糟嘅人，一个有被睇为咧不洁嘅人系咪？或者咧有低微嘅人但系咧神仍然拣选咗佢，同埋拯救咗佢。呢个系出于乜嘢？出于神嘅恩典，唔系出于佢嘅行为，因为佢信。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走呢条人生嘅路嘅时候，我哋要问下自己。我哋嘅信心有冇讨神嘅喜悦？省察下自己嘅信心好唔好啊？自己嘅确信系啲咩嘢？我系咪真系咁嚟到信神？我有冇活出真嘅信心嚟咧？我嘅信心有冇影响咗别人咧？仲有咧？我自己信靠嘅神嘅心系咪越嚟越坚定咧？最后系乜嘢？我嘅信心系咪真系讨神喜悦？好，我一齐嚟到祈祷。亲爱主，我哋走呢条人生嘅路，真系好需要信心。呢个信心唔系我哋自己能够拥有嘅，系你加个俾我哋。但当你将呢个信心俾过我哋嘅时候，我哋要活出呢个信心。所以求主你帮助我哋喺走呢条人生嘅路里边，我哋不断嘅信靠你，信靠你嘅应许，甚至喺因着信你俾我呢个嘅生命嘅扭转嘅时候。我哋能够你哋活出嚟去影响别人，所以主啊，你提醒我哋，帮助我哋，让我哋几时信心软弱嘅时候，我哋几时翻翻到神你自己嘅说话里边去睇翻拉合，睇翻好多真系喺我哋面前，真系凭着信去嚟到跟随你服侍你摆上嘅弟兄姊妹，摆上佢甚至到。佢自己嘅生命嘅传道人、宣教士， 使我哋都能够知道我哋走紧一条路，唔系凭眼见，唔系要睇得见嘅嘢，我哋先嚟要信。乃系话我哋睇唔到嘅，就系神你所俾我哋应许嘅一切。咁我哋一直咁嚟到跟随你，跟随你到底。祝福我哋恩福之家，让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开心，因着信咁嚟到跟随你，面对我哋嘅人生，面对我哋所一切，真系喺我哋遇到嘅唔如意嘅事情，祝福我哋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